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8章斯内普最痛苦的记忆第111集。 又是一阵兴奋冲击着哈利，他看到小天狼星向詹姆翘起了大拇指。小天狼星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，显得很自在，他的身体向后仰着，只用椅子的两条腿着地。他非常英俊，黑色的头发垂在眼前，不经意间带出几分典雅。不管是詹姆的头发还是哈利的头发，可从来都没有这份典雅。一个坐在小天狼星身后的女生正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他，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。在这个女生所在的那一排，隔着两个座位，哈利高兴的胃里又是一阵蠕动，是莱姆斯·卢平。他显得十分苍白憔悴，是不是快到月圆的日子了？正全神贯注地投入考试，他重新读了读自己的答案，用羽毛笔的笔头搔着下巴，微微皱着眉头。这样看来，虫尾巴一定也在附近的什么地方。果然，哈利片刻之间就发现了他，那个体型矮小、长着灰褐色头发的尖鼻子男生。虫尾巴显得有些焦虑，他啃着手指甲，低头盯着自己的试卷，脚尖在地上蹭来蹭去。他还时不时满怀希望地瞟一眼邻桌学生的试卷。哈利盯着虫尾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把目光转向了詹姆。现在他正在一小块羊皮纸上随手乱涂乱画，他已经画好了一个金色飞贼，正描画着 LE 这两个字母。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呢？ 请听笔， 弗利维教授尖声说， 也包括你，斯特宾斯，在我收羊皮纸的时候，请留在座位上。飞来！ 100多卷羊皮纸猛地腾空而起，飞进弗利维教授伸出的双臂中，把他撞倒在地上。有些人笑了起来，几个坐在前排桌子旁的学生起身拖住弗利维教授的两只胳膊，把他扶了起来。 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 弗利维教授气喘吁吁地说。 好，各位，你们可以走了。 哈利低头看着自己的父亲，只见他匆匆涂掉了自己刚才一直在修饰的两个字母 LE， 跳起来把羽毛笔和试卷塞进书包，把书包往肩膀上一甩，站在那里等着小天狼星过来跟他会合。哈利环顾四周，瞥见斯内普就在不远处，他在两排桌子之间朝通往门厅的大门走去，仍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试卷。他拱背屈肩，动作僵硬，那种抽筋式的步伐让人想起了蜘蛛，油腻腻的头发在脸庞跳动。一群叽叽喳喳的女生把斯内普跟詹姆、小天狼星和卢平他们隔开了，哈利把自己安插在他们之间，设法不让斯内普脱离自己的视野，同时竖起耳朵倾听詹姆和他的朋友们的对话。 你喜欢第十题吗，月亮脸？ 他们进入门厅后，小天狼星问道。 太喜欢了， 卢平轻快地说。 举出五种识别狼人的征象，真是好题目。 你觉得你能举出所有的征象吗？ 詹姆装出担心的口气说。 我想可以， 卢平一本正经地说。这时人们在前门挤成了一团，急着到外面阳光照耀的场地上去，他们也走进了人群。 第一，他坐在我的座位上。第二，他穿着我的衣服。第三，他的名字叫莱姆斯·卢平。 只有虫尾巴没有笑。 我写上了口鼻的形状、眼睛的瞳孔和毛乎乎的尾巴， 他焦虑不安地说。 但是我想不起来其他。 你怎么这么笨呢，虫尾巴？ 詹姆不耐烦地说。 你每个月都要跟一个狼人到处跑上一回， 你小声点儿， 卢平恳求道。哈利不放心地又看了看后面，斯内普仍旧在不远处，还在埋头看着自己的考试题目。不过这是斯内普的记忆，哈利能肯定 要是斯内普到了外面的场地上，决定去别的方向溜达溜达，他哈利就没办法再跟着詹姆往前走了。不过让他常常松了一口气的是，当詹姆和自己的三个朋友大步跨过草地，顺坡而下朝湖边走去时，还在钻研试卷的斯内普跟了上去，他显然没有确定自己要去哪里。哈利一直在斯内普前面不远的地方，设法紧紧地盯住詹姆和其他人。 哼，我觉得那些试题是小菜一碟儿。 他听到小天狼星说， 我至少也能考个优秀，不然才怪呢。 我也是， 詹姆说，他把一只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了一个正在挣扎的金色飞贼。 你从哪儿弄来的？ 偷来的， 詹姆漫不经心地说。他开始耍弄那个飞贼，让他飞到差不多一英尺外，然后再抓住他。他的反应能力出色极了，虫尾巴敬畏地看着他。他们停在湖边那棵山毛榉树的树荫里，然后趴在草地上闲聊。就在同一棵树下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曾经花了一个星期天写完作业。哈利又回头瞧了瞧，他高兴地看见，在灌木丛浓密的阴影下，斯内普已经坐在了草地上，跟刚才一样，他还在潜心钻研 OWL 考试的试卷。于是哈利可以自由自在地坐在山毛榉树和灌木丛之间的草地上，望着树底下的那四个人。耀眼的阳光照射在平静的湖面上，照射在岸边，那里坐着一群刚从礼堂里出来的女生，她们欢笑着脱下了鞋袜，把双脚浸在湖水中凉快着。卢平抽出一本书开始阅读，小天狼星盯着周围那些在草地上转悠的学生，他的神色很高傲，很厌倦，不过这样也显得非常帅气。詹姆还在耍弄那只飞贼，让他窜得越来越远，几乎都要逃脱了，但是他总能在最后一刻一把抓住他。虫尾巴看着他，嘴巴都合不拢了。每当詹姆做出难度极高的动作擒住飞贼时，虫尾巴都会喘着大气拍手喝彩。就这样过去了五分钟，哈利不明白詹姆为什么不让虫尾巴自己也来抓一抓飞贼，但是詹姆好像很喜欢享受被人关注的乐趣。哈利注意到自己的父亲有揉乱头发的习惯，他好像始终不想让头发太整齐，而且他还老是望着水边的那些女生。 把那玩意收起来吧，行吗？ 在詹姆做了个漂亮的抓捕动作，虫尾巴发出一声喝彩后，小天狼星终于开口说， 不然虫尾巴要激动的尿裤子了。 虫尾巴微微有点脸红，可詹姆却咧开嘴笑了。 打扰你了。 他说着把飞贼塞回了衣袋。哈利明显地感觉到詹姆只有在小天狼星面前才会停止炫耀。 我觉得真无聊， 小天狼星说， 今天要是满月就好了。 你没问题， 卢平在书本后面阴沉地说， 我们还要考变形术，要是你觉得无聊，你可以考考我。给你。 他把自己的那本书递了过去，可是小天狼星用鼻子哼了一声， 我用不着看这些垃圾，我全都知道。 这个能让你打起精神，大小板。 詹姆低声说， 看看那是谁。 小天狼星扭过头，他突然变得一动不动了，就像一条嗅到了兔子的狗。 太棒了， 他轻轻地说， 鼻涕精。 哈利转过身去瞧小天狼星正在看什么。斯内普又站了起来，把 OWL 考试的试卷塞进书包里。当他离开灌木丛的阴影，想要穿过草地时，小天狼星和詹姆站了起来。卢平和虫尾巴坐着没动，卢平还在低头盯着自己的书，但是他的眼睛没有移动，而且微微皱起了眉毛。虫尾巴看了看小天狼星和詹姆，又看了看斯内普，脸上显出一种狂热的期待。 还好吗，鼻涕精？ 詹姆大声说。斯内普的反应真快，就像他已经料到会有一场攻击似的，他甩掉书包，一只手猛地探进长袍， 可他的魔杖才举到一半，詹姆就吼道： 处理武器！ 斯内普的魔杖朝空中飞上去12英尺高，扑的一声轻轻落在他身后的草丛里。小天狼星短促清脆地笑了一声： 哼，障碍重重。 他说着用魔杖对准了斯内普。斯内普正扑向自己失落的魔杖，可在半路上就被撞倒了。四周的学生都转身望着他们，一些人站起身慢慢地凑拢过来，有些人露出疑惧的表情，另一些却觉得挺好玩。